去我的童年，你们带上我把蝴蝶追，追着追着你们就老了，我是偷走你们时光的贼。